何从何去，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，对你我最熟悉，你爱最有我却更爱你，我能习惯远距离，爱总是身不由己，宁愿换个方式假装 听就有阴谋，阳谋明说暗多更多，刀刻磨面粉山火，烽火连天不休，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，谁来煮酒，尔虞我诈是难过，说不清对与错， 后和的你，相守的我，一起。

是否证明不是不笃定，是不是真的有昙花这件事情？嘿， 我叮咚的弹奏着。